好啦，六月八号，点子生一零一，咁啊，经历上一集咧都几低潮嘅一个view 数啊，咁我发觉咧有个我自己摸紧，其实我一路做呢个节目咧，好玩在咩咧？就好似经营一门生意咁样，去揣摩一下一啲系你哋想听，同埋一个好紧要嘅啫，其实我一路都忽视或者我做得唔好嘅咧，就系标题啦 ，OK。可能你会，有人会夸奖话，诶、哎，你啲内容好咁啊，标题党嚟，唔好做标题党啦。咁但系其实调翻转有啲，我听有时有啲网台节目咧，就标题话好似好劲咁，大家 click 入去听，超即系妈妈声。咁我希望我做到两样平衡啦，即系又有内容又有咩，咁啊。有听星期二得到嘅人都知㗎喇，咁啊礼拜一就做咗，我礼拜二呢咁讲，礼拜一晚六嘅，咁礼拜二就做咗嘉宾啦，咁样嗰度。咁有啲话题喺嗰度讲咗，我喺呢度呢其实本来想呢度讲嘅就唔重复啦。咁就今日呢就想改革下有少少嘢，嚟緊有好多改革㗎，不过 anyway, 今日有少少改革呢，就首先呢就想有一 part 呢就叫讲嘅，即係类似时事短打嘅嘢，暂定咁样叫时事短打啦。因为呢每个礼拜都见到好多嘢咧，好嬲啊，好激烈、好激气嘅。咁啊，关于一啲即系时事民生啊，其实同我哋嘅生活息息相关，亦都可以谂到成个社会嘅有一个崩坏啦，亦都有一个转变咧。我哋可以从里边咧，例如从即系衰啲讲生意角度咧，即系市侩啲，唔系衰啲啊，市侩啲生意角度咧，我哋可以从呢啲角度咧谂下，咦？我点样喺里面揾商机呢 ？OK， 嗱，其实咧做生意唔系一种罪恶嚟噶。我都话好多年前，我听过一个同学同我讲，佢话诶佢老公唔识做生意，佢唔够奸啊。我听完呢个嘢之后咧，我反思好耐，死啦！即系我都叫有少少啦，喺某方某啲行业度叫做都有啲成功，系咁系咪我够奸呢？咁当然我最屘嘅答案梗系否定啦。我嗰几日我都同阿 Tony 揸车嗰阵时，同阿 Tony 倾偈，我都话其实讲呢句说话嗰人咧系真系好傻，即系衰啲讲嘅，即系叫戆鸠。Tony 仲绝啲，一句就话即系做唔到嘅话系你蠢，或者系你叫唔肯变。好多问题啊，唔系一定蠢噶，净系蠢噶。Tony 就一句蠢，咁我就可以咁讲啦。生意其实就系话咩叫生意之道啫？其实做生意，我大陆有个朋友俾咗一个好好嘅一段，我哋叫做即系佢，我唔知系佢自己写定 copy and paste 啦。咁但系咧，我就见到然之后咧，我消化完之后咧，咁我试下同我唔想照读啦，咁啊试下讲下啦。佢话咧，其实咧最紧要咧做生意其实做咩咧，在于一个分享。你分享一啲好嘢俾人哋，你唔呃人哋 ，OK？ 咁我同学就话够奸，我老公唔够奸，我谂佢真系误会咗生意之道，所以做唔成功系有佢嘅原因，同埋佢冇拗着养处啦。我当然即系其实生意系做咩啫？你拗着个用消费者嘅养处啊嘛，佢要乜嘢你俾咩佢，咁咪啲叫生意咯。系嘛？跟住你赚到合理嘅回报，合理啊 ？OK， 咩叫合理？你自己定义。我唔识，我唔系你嘅行业。有啲成本系 hidden 咗嘅，你唔知。例如话，如果你有员工嘅话，喂佢有遣散费嘅，佢最嬲尾有退休金嘅，或者有一啲我叫离职补偿，你有冇计算落去咧？好简单呢啲嘢，又或者一啲税务上嘅嘢咧？你有冇计咧？你唔好谂住件货100蚊买翻嚟，吓、啊，120蚊卖出去，咦赚20蚊正、啊，或者我嫌少噶，即系因为我要计好多数落去，要计你话啲员工嘅人工啦，以后嘅退休金啊，我哋要储埋一笔钱喺度啦。OK， 你唔系就咁样计一条咁简单嘅数啊嘛。咁跟住咧就话，其实你赚出合理嘅利润同服务费之后咧，咁做成一单生意。最紧要啊！呢、這个大陆朋友佢有四个即系五个字啦，写得好好嘅。我从来冇谂过，即系我冇，但我做咗冇谂过啊！就系、是、交一个朋友呢、這个，除咗系你嘅客之外咧，可能会系你一啲好善思嘅朋友。嗱， 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有啲朋友，有啲客咧，我啲 Facebook 朋友咧，已经系以前我啲客嚟嘅。而家虽然冇生意做啊，但系叫成我一个朋友。微信更多添。大陆人系好易做朋友嘅，即系你有利益嘅话咧，佢系会同你做朋友嘅。咁但系开始咧筛下筛下啦，咁筛到一班咧就唔系同你讲利益，真系纯粹同你讲做朋友嘅朋友。咁你谂啦，做到俾到分享好嘢俾佢。嗱，点解叫分享咧？嗱，呢个真系可圈可点啦。因为你唔好当佢系货先，你唔好当佢系服务先，你系分享一啲你相信嘅嘢。你会唔会相？你会唔会用分享呢个字形容你比较屎人哋啊？唔会啦嘛。你话如果你食咗嚿牛扒好味嘅话，我分享俾你啊，大 N。咁呢咪分享咯。只要你抱住一个咁嘅心嘅话咧，例如话你做制衣嘅，你嗰件嘢你要分享俾人；又或者你做补习嘅，你觉得你呢种教法系啱嘅，咁咧你就将佢分享俾你嘅受嚟补习嘅细路仔。嘅嗰个理念，你将佢俾佢，例如话做人要诚信，做人要有创意，例如话我开一间，例如话叫教人讲说话或者教人有创意嘅学校，其实我真系好想。anyway， 咁我讲每一句嘢，因为系发自我内心，咁我一定会教得好，我一定会做得好好，因为我会真系我做嘅，我相信啊嘛。嗱，好多人咧行尸走肉，你话哎呀翻工好辛苦啊，好痛苦啊，咁我话俾你知，就系因为你做嘅嘢你唔相信。或者你系觉得度日如年，系因为你做嘅嘢只不过你卖时间啫。所以又嗰句啦，快啲跳出嚟，唔好打工啦，做生意，然之后做啲你自己相信嘅嘢。尽管而家开头嗰时系赚钱少咗 ，OK， 咁但系你要记住，当你分享咗一啲好嘢之后，俾人攞到你应得嘅报酬，跟住仲要攞埋个朋友，喂，你呢啲咁嘅分，你呢啲咁嘅经验，你响做打工系永远都冇。咁佢最后尾咧就话。要做真诚人啦，要做诚信嘅事啦，吓、啊、要做真诚嘅人，要做诚实嘅事啦，即系唔好欺骗啦，唔好隐瞒啦，唔好过分嘅控啊，即系唔好即系过分去控啊，即系氹啊啲咁样，即系我觉得我要氹嘅，我觉得要即系嚟话，即系点 convince 佢嘅咩叫控我氹佢 convince 佢吓，佢去用一啲嘢。OK， 即系你用我个服务啦，咁样即系可能有少少夸张，实我都会嘅，但系就唔好过分。至于嗰条界系点咧，你哋自己决定。好啦，咁呢个就为之叫商道。佢哋最后咩总结就话为之叫正道。OK， 所以咧唔好谂话好似我同学咁话，哎呀奸啊咁样，绝对唔成立噶。即系呢啲系佢哋一厢情愿谂嘅嘢。咁另外啦，咁啊。我都要讲翻今个礼拜，除咗我要讲一啲短打之外咧，见到啲事咁样。咁另外咧就讲翻我上个礼拜啦，咁啊同读者咁啊听众去，成日讲读者，你都唔系睇书系咪？同听众咧就去咗行山啊，咁啊好多人热烈要求，咁但系结果咧就好多人去啦。今次咁咧，我哋出发咧就由呢个黄竹坑地铁站啦，由沿途经过香港仔，跟住上雨水塘，之后上呢个太平山山顶，跟住落翻金钟元素。咁啊好多人啦，咁啊结果咧就系有一个人咁多，咁啊都多谢呢位啊听众。支持啦，咁啊，沿途大家喺度分享咗好多唔同嘅经验，我觉得咧，下次我拣一啲咧更易行啲，相对短啲嘅，因为今次咧其实相对嘅体能咧都系大咗嘅，咁我喺度同大家道歉先。咁如果大家真系有兴趣嘅话咧，我就揾啲有阴凉嘅地方，好行啲嘅，甚至乎我哋搭车上去太平山行翻落嚟。OK， 咁就唔好行上去啦，行返落嚟，咁大家可以舒服嘅。住在咩呢？住在一齐可以行下山啦，兼且呢就可以大家喺沿途度倾偈。咁嗰日嗰位听众呢，我冇记错係 Raymond,right? 咁倾咗好多好多嘢，亦都大家分享咗多，我都听咗好多嘢，我喺佢身上学到好多嘢。多谢你啊！咁因为其实我觉得咧，三人同行唔使三人同行啊，一人同行已经系我师，因为每个人嘅经历呢代表咗佢嘅一啲成功或者失败，咁如果听完之后咧，你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听到佢好嘅嘢之后咧，就吸咗佢；佢唔好嘅嘢都要吸咗佢，而摆埋喺耳边，警醒自己，唔好犯同样嘅错误，知唔知啊？难得人哋肯同你讲，我觉得好紧要咯呢样嘢。咁啊， 咁啊，开始我哋正式开始节目啦。咁其实头先嗰段咁样，即系点咩为之生意之道咧？咁我都系多，我都系一个我哋今次即系我哋呢个节目嘅一啲一啲好 foundational 嘅一啲我哋一啲理念嚟嘅。咁所以我觉得讲咗都大家希望吸收咗啲嘢啦。即系听完个达乐朋友，亦都有一个好成功嘅厂佬啊。咁啊讲，咁佢讲呢个厂佬都讲翻啦，佢个行业系没落嘅，但系咧佢系不断咁去令到自己有自己嘅 brand， 有一啲新嘅科技响注入佢个元素度，呢样系值得去去加佢嘅，因为佢而家咧就已经点讲咧，本来即不嬲佢咧响深圳或者广东区咧系最大佢嘅，但系佢都要努力不懈咁咧就即改进自己公司嗰、那个问题，即系发觉咦喂开始。真系见到市场上改变咗啦，尤其是碰到三个字物联网，佢有个 term 就叫做Internet of Things， 即系十任何嘢要同物联网 ，OK， 唔好以为物流同物流冇关噶 ，OK，anyway。Okay, 我会开个 section 讲呢个嘅，因为呢样嘢系非常之重要。如果系做科技或者就算唔系做科技都好啦，都关你事嘅啊，因为佢系比互联网大一万倍、大一亿倍，咁而且佢所牵涉嘅嘢咧，亦都系无远弗届。嗱，我想咁嘅，其实我已经 study 咗好多嘢噶啦，因为原来我日日做紧嘅嘢就系同物联网有关嘅。不过咧，就我唔知个 term 系咁嘅啫。咁即系你话我傻天真都好啦，我会揾一个 section， 真系要慢慢招呼佢。等我攞多少少资料先，咁希望可以同大家分享呢样嘢。咁因为咧，最近咧有个我谂你都听过啦 ，CES， 应该系叫做 Custom Entertainment 定系咩啊？定唔知乜鬼咩？美国做嗰个大会啊！即系冇问我，冇问我个全名系点样。总之系消费大会嚟嘅 ，OK。咁而 Samsung 作为消费行业嘅巨臂，佢响会度都讲乜都唔紧要，我哋而家 Samsung 只会针对住咩咧物联网。咁我就系咧开咗先讲啦，费事嘥咁多时间。咁今日咧就要讲下嗰、那个呢种长戏嘅啦，就开头都讲咗十分钟啦。咁想讲下个时事短打咁嘅咧。咁我最近咧都睇咗一样嘢啦。咁我想同大家拆解一个咧，大家可能听见一个问题。咁就系呢个咧，顺丰同淘宝嘅事。咁可能大家都听过佢啦。咁我当有啲如果唔系睇清楚嘅话咧，就我再讲简单啲讲一讲成件事啦。咁其实好简单咧，就话顺丰同呢个淘宝咧，大家删咗个佢哋，你见到个端口啊，你如果睇新闻佢讲端口，咁我哋行咧叫佢 API，OK，、okay? 就系 API 系咩咧？咁只不过就系话例如哇 ，OK， 点解释好咧？好。假设啦，你有试过可能去一啲麦当劳度咁样点餐，点部机，点买嘢，即系点餐机。佢有部点餐机噶嘛？而家大家玩过嘅话，咁部机佢里边一个 application，OK， 有个 app 啦，或者叫你叫 app 啦，或者叫我哋叫 exe 啦 ，execute file 啦，即系一个 program 啦，总之。咁我揿开咗之后啦，咁其实里边嚟讲咧，理论上咧空空如也，空白嘅，乜都冇嘅。因为咧就除咗啲 graphic 啊，除咗啲掣喺度之外咧，其实咧佢冇连接去嗰个数，即系个 data center 嘅。OK， 咁而家我话俾你知啊，所有你揿每一个掣咧，麦当劳啊啲咁咧，即总公司咧都知道你揿咗个咩掣噶啦。咁即系话佢要 cap 到啲 data。好啦，咁而呢啲 data 边度嚟咧？咁就靠一个叫 API。一个叫即系我哋叫一个通讯嘅协定，即系我哋嚟话啊，我呢个 field 摆系个 product name， 另一个 field 咧就摆价钱，另一个 field 就摆 code， 另一个 field 咧就摆数量，就好似你嘅 Excel 咁嘅咋 ，OK 个 format。咁跟住咧就将呢啲 field 咧就同佢哋个 server， 即系个 data， 即系 cloud server， 即系总部嘅 server 或者可能香港有一个总部 server 就收晒呢啲资料，咁咧就然之后咧就帮你。嘅落单咁样就全部经过 cloud 去做运算噶啦，因为而家我哋啲网络速度太快 ，OK， 咁所以其实已经可以接受到呢啲咁嘅即时嘅信息咧，即系嘅唔系信息嗰、那个data 咧交往频繁，咁而 API 就做呢样嘢啦。咁 OK， 咁出事在咧就系话顺丰唔肯将啲 data 俾佢，而事实即系 佢哋居民啦，即係因為你始終我哋唔係 insider 啦，就聽新聞咧，就睇新聞就話，首先就係淘寶刪咗先。咁淘寶點解要刪咧？就話喂，順豐，你作為我一個major partner， 咁你將你個即係佢哋做落即係物流咧嘅公司咧，都自己有個 server 係。记得呢啲 data， 例如咩 data 对拖即系嗰件嘢啊，嗰件货件对拖鞋送唔送到去阿陈大文屋企，而去到边度？嗱呢啲全部都系啲 big data 嚟嘅。例如话我架车 jam 咗响新蒲岗 ，OK 十分钟，点解？咁佢所有呢啲咧会有啲program 咧喺度 check 住佢，然之后咧将啲 data 咧呢招位叫 big data 啦，所有嘢落咗去，跟住第一次派送唔成功 ，OK， 跟住第二次派送成功，咁我就知道呢个陈大文咧 ，OK， 有三次记录系五点钟唔收货嘅，咁好啦，咁唔成功嘅话，咁我就要下一次啦 ，OK， 明明打咗电话佢 check 咗，咁我跟住下一次咧就会咧可能咧响个 system 度，即系个派货员 system 度咧就会 alert 佢啦，呢条粉肠咧三次五点钟唔收货噶啦，你自己执生。咁我咪可以減少咗嗰個人力嘅資源嘅浪費咯。其實做呢啲咁嘢，其實係物流網嚟噶啦 ，OK？ 物流網，sorry， 係物聯網嘅其中一部分噶。Anyway， 因為物聯網定義上係更廣嘅，比 internet 只不過一個載體 ，OK？ 咁講翻先，咁佢就話你呢個 data server 咁啊物。順豐都有個 server 噶嘛，咁即係個服務器啦，我叫擠啲咁嘅 data 嘅地方。佢話你點解要擺響你要擺響呢個騰訊雲嗰度啊？騰訊同阿里咧，阿里巴巴咧都有做雲端服務嘅，即係 cloud service 嘅。咁佢話喂，你擺喺佢度，擺喺我度啦。既然你同我合作，反正呢、這個騰訊都冇 logistics， 冇需要 logistics， 點解你擺喺度？咁人哋擺開咁耐，咁同埋可能有啲合作協議噶嘛，係嘛？咁亦都咁讲返，可能顺丰嘅估量就係话我唔想所有嘢摆喺你度，你吹咩係咪？咁就係因为咁样就因为呢就咁嘅话就将佢停咗个 data server 啦，即係个就变咗即係顺丰咪呢个阿里停咗顺丰单方面停咗佢嗰个 server， 咁而呢响阿里巴巴买嘢之后呢，或者呢个经过呢个淘宝买嘢之后咧，就唔可以用呢、這个顺丰嘅 data server， 即系个 service 啦。咁而顺丰见到咁嘅话咧，我又删埋你啦。咁其实咧，大家喺度谂，喂，其实呢啲咁嘅资料有乜重要啊？哇，真系对唔住啊，大家真系重要到不得之了。即系呢啲咧，其实以而家电脑运算嘅速度咧，记呢啲系好湿碎嘅。你唔好以为嘥咗佢，即系唔好好似好嘥咗啲位咁啊。但系其实对于而家啲超级电脑嚟讲，好简单嘅，即系捉棋都系赢到人类咯。咁你谂下啦，记录呢啲咁嘅硬性资料，做一啲资料分析。点解呢部超级电脑会赢到？讲翻个超级电脑赢咗嗰个捉棋嗰个咩柯洁啊嘛？其实就系话佢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同埋一啲推演推算。Big data 第一件事就系做资料搜集，资料越多，我掌握嘅准确度越高。其实同我哋人类一样啫嘛，你见到个山谷，你因为以前啲机器人好蠢噶嘛，见到个山谷跌落去噶嘛，但系而家唔系噶，佢见到资料唔会跌落去噶嘛，哇系。睇睇咁高嗱，我哋用视线、用肉眼去啲光学入到个脑度，知道呢个一个悬崖，唔可以跳落去啫。但系电脑唔知噶嘛，佢唔识分析噶嘛。但系咁，随住科技嘅发展，佢会见到呢个影像，我知道唔可以跌落去啦。你跌落去会死嘅，我呢部机会冇埋噶啦。咁呢只机械人要做嘢，咁而家佢攞嘅 big data 就系为呢啲我哋叫机械人啦，或者叫其实唔好成日将机械人呢个形象啊，好似一个 mon 喺个心口度嗰啲叫机械人啊，唔系嗰啲啊，真系一部冷冷冰冰喺个 rack 度啊 ，server rack 度一啲嘅 server 嚟嘅，就是、一部电脑。好静嘅咁企咗喺度，然之后佢喺度不断喺里边，唔会有啲灯盏，即系有少少灯盏下啦，唔会话太多灯盏啊，唔好俾啲啊电视啊、电脑嗰啲，咪即系嗰啲电影嗰啲呃咗嚟。因为我见到好多 server 咧，其实根本就系几眼灯，就算啲灯咧，只不过就话俾你知我着紧 ，OK， 其实同你屋企部电脑系冇分别嘅，即系冇乜意义嘅，只不过佢好多部摆埋一齐。 train 埋一齐咁讲。咁好啦，而呢部咁嘅呢啲咁 data 咧，越当将你预测越多之后咧，咁佢哋两个即系佢哋啲生意大生意大商家咧，就会将呢啲 data 咧就成为佢哋日后开发嘅一个指标。亦都知道咁样，所以点解佢咁重视我啲 data 摆喺度？而信当然啦，我都要为阿里讲讲嘅。咁佢话喂，大佬，你又将我卖嘅货嘅资料，当然唔一定会有噶啦，系咪先？因为我件货系乜嘢嚟嘅，大细重量，我点都会俾呢、這个吓顺丰知噶嘛。而顺丰如果摆响淘呢个咩啊？腾讯嗰度，腾讯云嗰度，咁腾讯随时诶揭嚟睇下先。系嘛？当然能唔能有一回事啦。佢始终系觉得唔安乐嘅。咁好啦，就事情发生咁样。咁所以我即系总结少少咧，就话唔好睇少 big data 呢样嘢，系将会成为未来一个主宰嚟。哇死啦！半讲咗20分钟都未讲到 Google。咁啊，继续要讲时事短打。咁另外咧就要招呼阿孙明阳啦。咁啊，孙公咁，琴日就撑啊，又嚟粉肠讲个地底论。咁啊，话我哋咩主权咩地底论啊，嗰个扑街律师讲嗰个地底论。咁而孙明阳咧，咁呢个其实我讲得好无知嘅呢个人系。点解呢？咁啊，讲少少往事啦。咁啊，佢撑佢话咩地底论有个咩逻辑，咩法理依据，有逻辑根据啊，有咩量子力学啊，讲完一大轮，我就同你讲啦。响十几年前咧，咁我招呼过你嘅。话说咧，当年我投唔到，我简短讲啦。咁我就希望我屋企人就想投票咁啊。咁我就理论上啦，因为当时互联网已经开始流行咗好耐啦，都三年嘅都。咁咧就嗰阵时都用紧比打年代啦吓，咁用紧系 Vista 嘅，咁啊有 peer to peer 啦，嗰阵时已经。咁我仲用 peer to peer 嚟玩接龙添。咁即系远程嘅连接咧都可以嘅。咁咧，当时咧佢系孙明阳咧系民政事务局局长，负责咧啊政制事务局局长，佢负责呢、這个选投票嘅。咁而我就带埋啲父母咧，咁啊我呢三代同堂咧走去投票。咁啊当时应该九几年啦，十几年前，哇廿年前啦。咁咧就将嗰、那个咁我哋去到一个投票站度，諗住就咁投啦，因为我諗住呢联咗咁怼个身份证佢就得啦。跟住现场话唔得，你一定要去某个指定嘅票站。咁我觉得奇怪，我话其实即係以当时嘅科技啊，我就话喂好简单咋嘛，你通咗佢，咁你投咗一次票，咁喺个 server 度 roll 咗嗰个人话都话咗俾佢知呢个人投咗咩票，咪搞掂囉，即係有咩咁难啫。咁本来呢嘢摆喺我心里面嘅啫，咁但係咁啱嗰日商台，咁嗰当人听商台㗎嘛，未有 internet 之下，即係未有咁流行 YouTube 啊 Facebook 啊啲 social media 未有支持。咁我就打电话网台但电台度闹鬼佢啦，咁投诉啦。咁孙明阳喺度㗎，咁佢就话啊呢位听众你讲得好，嗱咁呢就因为呢投票呢样嘢呢，嗱你諗下啦，咁多全香港有几百万市民投票，你知佢把聲㗎啦，講嘢好似即係冇乜起勁㗎嘛。如果呢你諗下幾百萬嘅話呢，成咁如果我哋咁多部電腦，幾千部電腦成起個次方咪好大囉。我即場窒佢，我話阿先生你係咪講笑啊，如果以你呢個邏輯成立嘅話，咁唔使櫃員機唔使撳機㗎啦。嗱大家你記住啊，櫃員機係我個僆仔年代已經有㗎啦。如果佢講呢個扣數，因為咁多部電腦而扣唔到數嘅話呢，成而即係服務即係個 server 係負荷唔到嘅話，呢又唔成立嘅。如果成立嘅話，咁呢個世界冇櫃員機㗎啦。因為你諗下，你撳完你喺元朗撳緊嘅同時，旺角啊銅鑼灣尖東邊度都好，同一時間可能幾百部機一齊撳㗎。咁唔使撳啦。系嘛？以佢咁讲，即系如果佢成立嘅话，佢话喂投票好重要啊！啲资料，喂，你觉得投票资料会低于呢个钱咩？吓、啊，我成日攞呢个提款机嚟做一个比喻。既然钱捻咁重要嘅，交俾可以一啲 network 或者 cloud 啲嘢，咁你啲资料冇乜特别嘅啫。即系你话特重要嘅，但系咪真系重要到咁咧？咁好啦。即係可想而知呢，呢、這個人呢，即係第一啦， 佢嗰陣時都仲係唔係話咁老㗎，即係都仲係應該係接受到呢啲即係科技嘅嘢嘅。但係竟然可以俾到咁嘅答案，廿年前佢而家七十歲，我諗嗰陣時五十歲到啦。五十歲一個人可以咁無知而做到呢啲高官咧，其實我都幾痛心香港。即係有陣時你如果聽我節目都知道我幾針對公務員嘅。我唔係針對你哋人工高啊福利好，我絕對唔係。我反而覺得你唔夠人工高添，但係唔該你要俾返啲貨我囉，你轉數要快返啲囉，你五點鐘先好準時洗走啊，五點鐘準時啊係應該㗎，但係唔好早啲走囉，因為我見到好多係早走嘅，懶嘅，或者做嘢呢唔關我事就唔做，見到啲事呢唔、哎、做不做不錯，成個文化嗱可能唔係你一個人嘅錯啊，系成个团队根本就不做不错，我觉得费事讲少做少错。咁你谂下啦，即系 accumulate 成班人都系咁嘅，咁你香港点会进步啊？所以我好讨厌啊郑经翰以前讲咩优质公务员，一个 motivation 嘅团队系点会优质啊？问心嗰句，即系要人反驳到我嘅，希望你响 YouTube 嗰度反驳我，令到我冇声出。令到我心服口服，我崇優嘅啫。如果你讲得服我嘅话，我跟你。但我就唔觉得一个冇 motivation 之下，我又讲句咯。如果我而家即系话，大家你讲嘢吓口若悬河，你又讲到自己吓点勤力点成，即系点样用脑谂嘢咩？我话俾你知啊，如果我老豆留咗100亿俾我，我日日揽住范冰冰啦，我都冇 motivation 噶。OK， 呢个人性嚟噶。所以唔好你即係其实你一个偷懒嘅公务员唔紧要，你认得㗎啦。好，我啲朋友做公务员都话啦，其实返工好拗手拗痕嘅啫。除非有啲例外呀，真係有啲例外嘅，因为面对观众，例如话运输处你望鬼住你呀，坐落咗个位度呀，查緊手箱呀，排緊队啲人都啤住你啦。你都因为工作压力㗎嘛。呢啲其实某程度上有 motivation 嚟㗎，一种压力嚟㗎。OK， 边个人冇压力呀？边份工冇压力啊？争住你点去将啲嘢解决咗佢啫嘛？好嘛，咁啊，哇，唔可以讲太多啦，哇，半集都未讲完。咁另外啦，咁想有样大家讲讲嘅就好快讲讲啦，仲有两件事好讲讲，就话泰国嗰单啲后生仔搵嘢嗰度，我喺度真系奉劝大家死得噶，拉得噶，坐笼终身监禁。呢个世界唔会，我计一计个成本俾你听，一张巴西。来回机票 ，OK， 至少10,000蚊以上 ，OK， 再加埋佢俾8,000至10,000嘅成本你，你要谂下，你要计一条数，呢啲木雕，你要谂几样嘢啦，疑点好重嘅话，今次话因为木雕呃佢系木雕嘛，我其实就唔好信嗰班人系唔知嗰啲系毒品嚟，即系或者违禁品，你谂下木雕，你估都估到啦，佢俾得。20,000蚊成本以上啊，其实唔止啊，连埋住宿，起码30,000蚊成本，30,000蚊成本要攞木雕，喂，个木雕讲紧，你计一计，我当你乜木都好啦，再加埋啊个雕像，如果真系大师级嘅雕琢或者一个古董，都唔会揾你咁样运啦，系咪啊？不如我博阿符禄俾 Fredex 好过啦，啊，俾 Fredex 俾 Dick Chow 好过啦，即系所有嘢只要你问下点解得噶啦，点解人哋俾30,000蚊成本要你攞啲嘢由呢度去呢度呢度？嗱，如果你话即系香港，我唔系话鼓励啊，佢话陈茂波咁样话为一毫子运毒啊嘛 ，OK， 即系好似佢咁运毒咁计，香港都仲叫做可能运毒，我判你几年，但系嗰啲地方，如果系印尼、马来西亚。我话俾你知，你百得噶，百梗添。OK， 菲律宾嗰啲，即系话俾你知，嗰啲地方就算俾你坐监，你都辛苦，黑肉到不得之了。又喺度大家谂，即系讲噶啦，以后你做任何嘢，你计一计嘅成本，你知道冇可能发生。第三个好快讲埋啦，就系、是、我啱啱见到新闻，就见到咧个三跑嗰度咧，真系好惨。嗰、那个啲工人咧系。饭盒咧，想即系觉得饭堂啲嘢好难食，就谂住外边买饭翻嚟食，系唔俾。我唔知个咩理由啦，可能话保安问题啊 ，blah blah blah blah。其实讲到尾，咪为咗利益，就系、是、保障个饭堂系某啲人赚钱。咁我觉得呢样真系好悲哀啦，悲哀到不得了。第一解决方案啦，其实点解 如果你真係其實講真啦，就算即係我估啦，係建制派開嘅飯堂，喂，你老尾你賺錢，你都揾啲良心啦，你可唔可以出啲問卷問下啲工人伙，即係啲食嘢嗰啲人，喂，你覺得啲問題喺邊度啊？有咩要改善啊？嚇，係唔夠鹹唔夠咩啊？去解決咗佢嘛？嚇，唔係話唔俾人哋外邊買嘛？外邊買有兩個問題啦，有可能貴嫌你貴，嫌你唔好食。食物工場就係咁簡單㗎喇。你唔係解決呢、這個啊，而你係唔俾。咁後面呢就發展到咩呢，咁有啲黑幫入去裏面買飯盒，而兩班人就開始喺度即係乾戈啦。咁我覺得即係香港淪落到咩呢，喺呢啲咁嘅三跑呢已經係超支到爆炸㗎喇。啲、啊、貪官或者嗰啲建制派立晒水㗎喇。你都俾返啲飯啲工人食啦。其实所以点解成日我哋话要民主民主民主。如果民主嘅话，相对嚟讲呢，我哋会有啲相对公平。同埋呢会传媒会系可以报道好多嘢。而政府如果系民主嘅话，民选嘅话会配合俾好多资料嚟。嗱，嚟緊白宫有个人又会即系我唔记得咗一个咩系咪咩部长会出嚟啊爆嘢嘅话系呢个政即系嚟緊好似水门事件咁震撼嘅。咁呢个就系民选嘅好处咯。咁啊今日暂时讲咁多先。咁啊一阵间咧我再继续讲。咁啊点先生一阵间我讲咩咧？讲 Google 啦，真系正式系 Google 啦。拜拜。